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可总是算了了你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蓝忘去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忘去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上半时段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送上歌手海明威的一首成名曲，叫做《老人与海》。其实《老人与海》呢是美国的一部中篇小说，它的作者就叫做海明威，而歌手海明威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了，他所创作的他的成名曲也是没有离开这部名作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首《老人与海》的歌曲。 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节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汹哗然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种熄灭。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铺满灰尘的月葬第二夜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别线。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。